讲咩话？ 我话酒并唔系咁饮噶。 应该系点？ 一句说话，入酒合一。 culture 入面呢又再分多兩隻，一隻呢就叫做 Mephushal， 一隻叫 non-Mephushal。 Mephushal 呢就是要將佢 pasteurize，即是呢要加熱到發酵， 油香和你有 juicy 和 creamy 的感覺，你配了紅酒呢，即是你會覺得好像大家都夾大家盡男女美女， 可以給大家下年的中秋節多個選擇，即是原來用甜酒配月餅 OK 的。 是很容易的，因為這四支都是白酒，事實上真的比較少人有留意白酒。 是啊，你怎麼是法國來的？那個法文就叫做酒鼻子 解翻成嗰啲 事啫，做 啤酒。即天氣熱咧，你喺香港咧就飲 prosecco 好啲嘅，係啊。但係如果你個人唔係咁熱咧，唔係咁興嘅話咧，我就中意飲 cava 咯。因為 呢個支咧係唔會好似澳洲個支咧曬到咁窿嘅。我尋日飲嗰支澳洲係點樣嘅咧？我飲落去，我話救命啊！點解飲緊果汁同埋酒精一齊嘅混合品嚟嘅咧？ 大家估下呢支咩酒？一片晴空，喺花朵绽放嘅广阔草原，你慢慢行嗰时，远处传嚟竖琴嘅旋律，果实同埋花朵嘅形象都会飘落嚟。世界上所有漂亮嘅东西都随住旋律而出现。吓、啊，呢支系点读啊？ 我哋饮咗呢支咁甜嘅酒咧，再食呢个芝士嘅时候，个味系唔同咗。 好得意仔！星期三晚10:30 ，Kevin Ho、Kelvin Y 共聚会。 Hello， 你而家听紧系 www.wreckersin.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我系夏萨特。 翻嚟第二節嘅北上頻道啊，咁啊頭先啊阿耀珠講緊啦，話想都好想去下西藏， 非常想， 我都係， 真係人生必去 嘅。我啊講咗廿幾年，咁啊都冇成行，咁如果係真係有機會，或者我同你一齊去啦。 我真係想啊， 係啊， 好難揾人去啊西藏， 係咪啊？好難揾人去，我都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好難揾人去。 係啊， 咁啊， 我哋啲年紀揾啲僆仔，因為會同埋條女嘢去做咩？ 我以前咧就成日就講就話。哎呀唔得，真係要去啦，真係調去啦。起緊青藏鐵路嗰陣時候，哎呀一定要喺青藏鐵路通之前去啊。 係呀係呀， 因為屌你可以見到一個最原始嘅西藏。咁後咪通咗之後呢，我就開始即係近幾年我就興趣不大啦。因為我成日覺得又係 one of the city in China， 即係將會又係咁。咁但係即係聽完阿的講咗少少呢，又開始又撩返起個心頭啦，又想即係真係想再去試下啦。因為我以前都成日講個道理，就係、是、如果你係布達拉宮下面俾我知道有鏈腳呢，我就唔撚想去咁樣。咁但係好似而家已經係有㗎喇喎。 係有 㗎喇。係有㗎喇。即係 Starbucks 有㗎喇。 Starbucks 就冇。 Starbucks 大家落就係有㗎。 我未見過。咁但係呢好係有 Gucci 嘅， 有 Gucci， 有 Gucci。 嗱，不如咁啦，我哋快快數一數，我哋好想知道有定冇嘅呢啲地方先。逐樣問你，鏈腳 有 ，OK，Sona， Sona 冇 ，OK，Sona 冇， 但係揼骨呢？ 揼骨有 揼骨都有， 有 邊個同你揼？ 咩啊？ 撞人？ 四川妹， 四川妹， 係咪？ 咁咪即係全套？ 吓、 啊，全套咯， 可以咯， 唔系有冇全套先？ 应该有， 应该有。嗱，你唔肯定，即系你冇搞过，嗱， 我 系扮道德捻喎，有过喎。 系啊 ，OK， 真系惊猝死，系咪？3980高度， 喂，咁 OK 喎，3-4 千米以上， 咪咯， 嚟个全套，喂。 好撚刺激，即係測試下你 個 身體狀況。 因為咧冇涼衝嘛，夜晚好辛苦噶嘛。OK 啦，揾咗笪地方揼骨啦。咁啊，同佢講， 真係有揼骨。 我想揼個中式嘅。OK， 咁啊，好啦，揼個中式嗰個係即係個四川嘅女仔幫我揼啦。OK， 咁然之後咧，我諗住 唔係，我想停一停。中式係你覺得，抑或係真係有個名目叫做中式先？ 係真係有個名目， 即 係 有個 中式。 哦，咁得啦，姚先，我要肯定話俾你聽，有全套啦。有中式，有日式，有韩式，有泰式啦。 听埋我讲先， 好， 又有粥肉啦。OK， 好啦，跟住然之后点咧就喂，咁我谂住即系你平时去到正常又好咩都好，咁你有得冲凉噶嘛 ？OK， 系， 我顶佢个肺，冲凉系另计价钱， 另计价钱， 梗系啦。 嗰度有，我 知唔知点解？ 我同佢好，你讲， 知唔知点解？其实喺北方，即系喺北方好多地方都系咁噶。因为好多人系唔揼骨嘅，佢、 哦、 真系走去冲凉嘅咋，吓、哦啊，即系譬如北京啊、上海，唔系上海唔北啦，大连啊、东北啊嗰啲都系咁嘅，因为好可能佢屋企系冇凉冲嘅，咁、 嗯、 所以冲凉系分开价钱嘅。 嗱、嗯，我再讲啊，以前上海都仲有噶，有啲日式嗰啲汤噶， 嗯， 一齐入去大浴场噶， 成家 系啊，成 家人入去冲凉， 屋企啊咁样乜都有噶，好过瘾噶。 系啊，因为譬如你上海人传统都系噶。一家人咧唔係日日沖涼噶， 係啊， 係大家一齊夾嘅約定啊，三日後 ，OK，、 啊、 就一齊去食完飯就去沖涼噶 ，OK。 咁如果你三個去，啊、可能我幫阿的去擦緊背啊，咁阿的啊幫阿傑斯擦翻眼啊，咁 使擔心係 嘛？ 有人 OK， 總之有中式按摩， 係啦， 四川妹 係啦，沖涼咧可以講一講嘅。 係 嗱，我同個人講啦，講咗好耐啦，我話佢同我講話，喂。有女仔帮你擦背 ，OK， 擦背啫， 唔系啊嘛， 一阵先讲咩？ 有女子擦背， 有女 呢样嘢以前就喺澳门有嘅，大佬，香港都冇啊。 跟住同佢讲话， 系 298蚊啊，咁样讲， 298， 系啊， 高消费啊。 跟住之后话， 系， 我话你乜 高消费啊？ 你乜捻嘢都唔好同我讲，我净系要一个地方冲凉，乜捻嘢？好啦，咁佢安排咗啦，好啦，入到去其实一个浴室嚟啦，跟住有个木桶喺度啦，配个教水啦，跟住原来入边仲有张床， 公众浴室，亦或系一个房入边嘅浴室， 独立房， 即系有人可以同你冲凉啦。 你听下我讲先，跟住我冲凉坐落去嘅时候，望到个牌，写咗三个 service 嘅， 系 先有帝王浴。 咩啊？ 帝王浴 ，OK， 鸳鸯浴，同埋夫妻浴， 明晒。唔系，但我仲有一个问题要问嘅。有冇撞妹同你冲同你鸳鸯浴先？ 应该冇咯。 屌你啲搞，你冇 check 清楚呢样嘢啊？咁重要嘅信息， 咪 喂呢样 你要融入当地嘅嘛？ 系咯，你冇你喂个村妹嚟到，你应该弹佢啊嘛？你话我系今晚嚟，我就要撞人。 我千里迢迢过到嚟啊，要撞人。 你同佢讲我嚟，我不如去四川咁样啊嘛，大佬。 咁我唔知啦，因为咧。个的士司机我讲过啦，咁人哋咁好使好用啊嘛，但系难得有个讲白话、讲通话嘅，系咪先？我一路都同佢，即系嗰几日都佢帮我车我去边啦。咁啊，嗰晚就问咗，咁啊，另外你好想，即系应该大家都好想知有冇歌唱， 有冇歌唱？系啦，唔系国歌， 系啦，系有嘅， 有歌唱， 系啦， 有卡拉 OK。 个名咧就特别啲嘅， 系 高级 KTV， 高级 KTV， 系啦， 呢个名好少喺第啲大陆地方见到。 入去咧要登记嘅，佢话咧佢咁样同我讲，诶，你哋呢啲揸住港澳嗰啲咧就一定入到去啦，咁样讲，系啦，咁我问，咁啊问一问。咁啊， 有冇 價錢點 計？ 咁佢話：，誒、哎，我呢啲就冇得去，所以就唔係好清楚。但係佢話：，誒、哎，都高消費㗎啦，呢啲都2000-3000蚊落樓啦，咁樣講咯，係啊。 咁有冇女陪咧？ 嚇、啊？ 有嘅， 有， 即系佢答，佢肯定话俾你 系有 嘅。OK， 即系佢话，佢话你夜晚想揾小姐嘅咧，系一定有。 有嘅，但系你又系冇问到有冇撞妹。 系咯。 OK，OK， 哦，咁所以唔系佢话咧，嗰啲地方咧， 咁你嗰日唱咗几耐啊？ 冇唱到， 佢正人君子嚟 噶。 呢啲唔系我哋应该夹，就算我同阿赵尊，我同你唔去咧，我哋应该夹钱咧送眼个刁民楼过去。 系啦。 咁啊，我哋可以了解得比较多啲。 因为咧，的士司机同我讲，佢话呢啲。大多數係咩咧？都係俾翻嗰啲軍佬去嘅，即係咧，所以佢點解我一路都話點解咧？大家知道即係會好細分嘅嘢就係有啲 area 係撞人嘅，話曬事；有啲地方撞人一定唔會去嘅，因為就係軍佬話曬事，就係咁樣咯，係啊，幾得意嘅。咁至於你話 OK， 個的士司機亦都話俾我聽，你想揾啲。 低俗啲嘅，係有嘅， 低俗 係藏人嚟嘅 ，OK， 藏人都有， 藏人嚟嘅， 藏人， 藏人嚟嘅，但係，但係。因为呢是在个 market, 头先讲啦，在个市集。 哇，即是入咗去藏区入面搵。 是啦。 藏区入面都有。 是啦，咁我。 哇，呢个刺激 喎。藏仔嗰啲呢 ,ok, 咁见到是有嘅。是。佢又唔係笠，即係一定唔會笠住袈裟、阿麻服咁。 即係咪以髮廊啊，或者係嗰啲婚紗咁嘅形式？ 佢唔係啊，直情係好舊式嘅。係你見到係咩咧？喺條巷仔度咧，見到幾個女仔坐喺度嘅，就 咁坐喺度。但係你感覺上好過癮喎。 但係個問題， 但係你感覺上你覺得即係喺當地咧，即係嗰個女性藏人啊，女性嘅地位即係高唔高？ 唔差，我覺得唔差嘅，係咪啊？差嘅，我覺得唔差。 唔係你見到呢啲藏族嘅女仔係着現代嘅服飾啊多啊，亦或係譬如話即係都係傳統嘅，一睇落去就知佢係藏妹嚟嘅，即係嗰啲。 你係一睇落去知就係藏妹嚟咯。 即係現代服飾係唔多嘅， 唔多。 因為譬如你我知啊，一陣我哋同一陣我哋會再講埋啊，你都去咗雲南啊，即係你譬如話去雲南昆明舉個例咁樣，喂。大佬今時今日你想分到佢係少數民族， 好難 啊，有啲難度。 你唔同佢結婚你都分唔到啊，真係。 真係分唔到啊，因為佢已經成個人變曬㗎啦，即係咁樣咁。但係譬如喺西藏啊，會唔會呢？即係吓。 西藏呢你係好易分到嘅。 好易分到。 嗰個係藏人定係漢人，我會答你。第二樣嘢你話女性嗰個地位啦 ,ok, 我覺得係即係又唔會話太低， 因為長期性係好低嘅、 啊。 西藏嘅女性嗰個地位係好低嘅。 因為我諗我喺 market 歧視得好緊要。 我諗我喺 market 度啊，即係因為我唔係去即係去翻啲偏遠山區遊牧民族嗰啲啊。我諗佢大家心思一樣嘢，始終都係嗰句，都要揾食嘅。OK，、嗯、你見到賣攤檔嘅好多時係咩？啲上咗年紀啊，三四十歲嘅女人啊，喺度賣嘢嘅。 有冇同佢接觸過咧？ 有，你一定係 傾偈啊咁嗰啲有冇咧？ 一定係你係賣下嘢嘅時候，時候 講普通話啦， 梗係講普通話啦，因為 即係咪嗰啲 嘛？ 你好嘛？嗰啲咁樣咧？ 如果裏邊有曲詞， 唔係嗱 ，OK， 我諗個劃分係咩咧？佢哋一定會識藏文，好流利嘅藏文。第二樣嘢，佢哋亦都有好流利嘅普通話，就等於我哋香港人係好流利嘅廣東話，然之後同一時間可能英語係第二個 mother tongue 嚟嘅咁樣講。 OK， 係啦，即係你去到嗰度係其實我覺得幾得意咯。咁好啦，即係呢扎完咗之後咧，再講多少少嘅食嘢嗰度啦。 啊，食嘢 係啦，有冇咕嚕肉先？ 咕嚕肉就冇嘅。 哦，咁都仲好啲。 但係咧，個司機話俾我聽咧係有粵菜食嘅。OK， 咁我冇食啦，我基本上因為。我頭先係講好多四川人上咗去， 所以好多辣嘢食咯。 大部分都係川菜。 四川人係真，而家開始係直情係，即 係 如果你從飲食文化咧，佢直情係蠶食曬成個中國嘅。 絕對係 麻辣火鍋啊，所有嘢都喺曬嗰度啦。 其實湖南四川菜咧，你係差唔多全國都揾到。 水煮啊 ，手撕包菜啦，多椒魚頭啦，屌你老味！ 所以我咪問 喺西藏 撈肉咯。 唔係喺西藏真係有多椒魚頭啊？ 有啊！ 屌你老味真系， 我哋廣東代表咕嚕肉真係冇大訂期， 廣東冇訂期啊！廣東冇訂期，你睇東莞屌你咩？ 都係東莞咪 都係湖南四川咯， 係 咪日頭食手撕包，從夜晚宵夜食地獄火鍋啦！屌你一撚樣！ 咁所以食嘢咧，其實咧 ，OK， 我哋香港人上去咧，如果食慣辣嘢咧，啱食嘅。你揾唔揾到藏族食嘅嘢咧？ 係咯，有冇藏？ 我就冇食嗰餐啊！咁我朋友即係我未上之前咧。佢食過係咪鷄鋒啊？嗰啲叫鷄仔， 鷄仔嗰個鋒係 OK。 嗰啲肉， 駱駝係咪啊？屌你！你又都俾誤導咗鷄，即係鷄仔有鋒都唔係啊！我但係 乳房就有， 小兒麻痹嗰只。 嗰啲餐廳咧 ，OK， 嗰啲叫高級餐廳嚟嘅。 OK， 一個人平均消費你要80至一嚿水人仔㗎。 但係你唔點解你喂你唔去去到西藏都唔試翻餐藏嘢食咧？ 我肯定試啊！ 點解咧？你驚啊？抑或點樣咧？即係點解會冇呢個 intention？ 我好怕㗎，即係我其實好怕，我當咗個站係野味區別咧嘅。 唔係， 我好怕。 你咁冇冒險精神，你去點解去西藏啫？ 可咁 唔係？咁去海南島啦！屌你，你咁嘅心態真係 都有啦， 黐線嘅真係，唉，真係嘥咗。 條藏妹去食藏菜， 或者搏翻隻藏獒食下，屌你係咪先？黐線。 咦，可能真係有得食喎。 喂，點解冇得食？ 哇，真係可能 有漢人嘅地方就有得食啦，你都黐線， 好 乸 貴 㗎。係咯， 係啊，咁啊，即係整個感覺，我覺得係。 但對撞去完之後，即係譬如對撞人嘅觀感，你覺得係即係有咩觀感咧？其實 我可以咁講， 總括一下。 我上到內地，我係另一個人嚟㗎啦，我會好敏感好成嘅，我好怕嗰啲咧。 所以咪話你會打交。 傑斯會知嗰啲大款啊，嗰啲男人牙扎咁，我好諗怕。 唔係嗰度都有多嗎？ 但OK， 但應該咁樣講，我去到西藏之後，我覺得個城市俾我感覺咧係 nice 嘅，即係我唔，因為我完全唔覺得嗰個地方 可唔可以用 peaceful 去形容咧？ 可以。 哇！屌， 點解我 覺得？ 嗱、 okay ， 我又好奇怪啫。好，我總之唔覺得拉薩 係將會有動亂嘅。 應該咁講，我唔覺得拉薩係中國嘅一部分咯，嗰刻。我可以去到，因為冇你沖洗唔，你洗淡唔到佢哋嗰個一啲思想嗰啲嘢啊，仍然保留到好多嘢喺度啊！即係你完全係有啲嘢喐唔到啊！ 咁啊，呢個同意嘅，呢個就同意嘅。 啊，嗰個係我去到一個地方，好似係一個新嘅地方，唔係中國人，咁我領去了解下佢哋文化。 嗱，你講呢種咧，其實可以講少少啦，即係我覺得就係呢種係一種咧藏同漢嘅一種喺新大家處於一個矛盾狀態上生活嘅一種啊。OK 狀態嚟，一種 condition 嚟嘅，即係你見到西藏，我諗你可以數到由呢個清朝啦，冇數到太遠啦，你元明嗰啲就另外，即係呢個因為由節目時間唔夠時間講啊。但係你話即係藏人同漢人嗰、那個，譬如話你話 OK 以前就算係譬如話清朝嘅年代，乾隆開始。21条嗰陣時點樣去體現嗰個主權呢？大家其實都係生活咗喺一種混沌嘅矛盾嘅狀態嘅，就係話我得嗱，你唔好即係點講呢，你唔好改變我嘅現狀，但係你又唔好喺我面前呢，屌你老母日日喺度拜神啊乜乜乜啦，我當睇唔到， 係啊， 係啦，即係嗰種咁樣，即係但係你又要俾我體驗個主權喎、即係咁樣，我又要拜個諸藏大神入嚟管嘅喎，咁樣咁咧，你嗰個混沌嘅狀態，我諗呢個咧，即係如果聽你咁講就話，即係去到今時今日咧。都可能會仍然係嘅，即係嗰個係可能同新疆嘅維吾爾咧，嗰個情況係有啲唔同，因為維吾爾嗰個反彈咧係 好大 嘅，好大嘅。譬如話中央可能會，即係我諗簡單，佢可能個區別就是維吾爾真係恐怖分子嚟嘅，藏人我仍然可以控制得到，諸如此類，或者就算係有一啲反動嘅人士咧，可能都仲係屬於少數等等。咁佢呢個咧係一個藏同漢嘅一個生存之道嚟嘅，即係我可以講個古仔，譬如話俾大家聽嘅就係、是。你記即係如果大家有睇過西藏歷史，就係英國人曾經試過嘗試入過去啦、因為你喺十七世紀開始英國係殖民呢個印度啦，但殖民呢個印度啦，你印度呢向北呢，其實呢以前英國佬就好緊張嘅，因為嗰陣時你諗下，印度嘅北邊咧就係呢個俄羅斯啦，俄羅斯中間其實隔住有好多地方咧，係嗰啲咩，譬如石金啊、不丹啊、喀什米爾啊，跟住西藏成個天險啊，咁嗰啲地方咧，嗰陣時英國佬都好驚啊，就係話我點樣去 totally control 個印度咧，然之後跟住咧。我就要諗埋辦法呢，就要阻止俄羅斯干預頭先我講嗰啲附近嗰啲地帶。曾經有試過英國人入藏啦，但早期係唔成功嘅。佢嗰個唔成功，其實又你睇到藏人嗰個性格係好撚搞笑。我唔知你譬如話去到感覺上嗰啲藏人，而今時今日仲係咪咁呢，就係話你知佢哋啦，拜神㗎嘛，日日係即係問天㗎嘛，乜撚嘢都係呢，總之係佢哋其實藏人呢有個好得意嘅特性呢，就係咩，合埋眼我就睇唔到㗎喇，揞撚住个耳仔我听唔到嘅 ,ok, 然之后呢大髀冚个头，大某乜事就听日先算，即係呢啲係好撚撞人嘅性格嚟嘅。咁你见到呢佢点样处理，佢点样挡咗，即係你见到西藏就係呢，由喺19世纪开始呢，开始顶住嗰啲鬼佬特别係英国人呢，点样入藏呢，佢就采取一个方法就好得意嘅，就係 有駐藏嘅軍隊啦，係藏人嚟嘅，跟住然之後就會殺啲外國人啦。咁但係啲外國人如果要你要揾人傾咧，咁佢就會同你講啦，喂，你唔好揾我喎，你揾翻清朝政府喎。駐藏嗰個咧，嗰、那個先係我阿頭嚟喎。跟住然之後咪揾佢傾咯。但係你揾駐藏傾咧，清朝嗰陣時嘅政府咧又會同你講，喂，我哋 control 唔到佢啊，因為譬如你喺1840几年嘅時候打撚完個鴉片戰爭咧，其實即係清朝政府已經知道我哋嗰個實力係已經頂唔到啲英國佬啊， 因為太平天国嘛， 頂唔到啊。咁你去到駐藏嗰啲，其實佢係知道啊，即係我又冇得防你。咁然之後咧，簡單嚟講就係咩？你要發覺啲藏人同啲漢人咧喺個西藏入邊咧，就會成經常喺度扯貓尾咯。 係啊，你 扯貓尾咯，你打波俾我，你打波俾我。去到1880几年嘅時候，打過一場好出名嘅戰爭，跟住冇得打嘅英國佬係贏曬，贏咗之後咧，咁就係、是嗰場應該係龍套山戰役咁樣，一個叫龍套山。咁然之後咧，就點解會打到去嗰度咧？因為咧，打到嗰度啲藏人覺得冇得打，跟住然之後咧就揾清朝政府，咁啊同英國佬傾啦，傾好咗咪又好多啲各地賠款啊乜乜。然之後咧，但係所有嗰啲條款咧，又係到打後十幾年咧，係實施唔到嘅。佢行到嘅時候咧，嗰啲藏人又係話：，喂，你揾嗰啲我哋冇傾嘅，唔關我事。你同清政府傾嗰啲條約咧，我哋一概不理，概不知，我睇唔到，我听唔到，乜嘢都听唔到，咁啊又系继续阻啲英国佬入去啦。跟住之后，你再同翻清政府倾，清政府又话：，喂，唔系啊，我同佢讲捻咗噶啦。咁但系佢又唔去 execute， 我得个驻藏大臣喺度啫。咁你发觉嗰阵时英国，其实英国好多历史讲西藏就好 frustrated 啊，即系对住呢个国家，即系譬如话以前一个好出名嘅探险家啦，后屘直情系带住成队英军。就喺呢個印度總督嗰、那個印度總督叫寇松嘅嗰陣時叫做，咁咧就由佢號令之下，就有冇聽過一個人叫做榮客盤咧？那個英文嘅姓咧好出名嘅，因為佢姓咧好得意嘅，叫 Young Husband 啊 ，Francis Young Husband， 佢姓 Young Husband 嘅，好、出名嘅一個英國探險家，因為佢係少數嘅英國人係曾經入藏咧去畫西藏嘅地圖啦，咁後屘咧就再過多十幾年後，去到差唔多19世紀初咧，佢就係帶隊入去打，再打第二次嘅西藏戰爭。嗰、那個西藏戰爭咧，基本上如果你問翻英國人嘅歷史咧，英國人嘅歷史就講俾你聽，佢唔當嗰場一場戰爭嚟嘅。有好多英國人係覺得 ashamed 嘅，或者冇榮譽感啊？點解咧？因為嗰場基本上一個屠殺嚟嘅，根本係冇得打嘅，完全係冇得打。咁然之後跟住咧。佢嗰場戰爭咧，就最得意個結局係乜嘢咧？就係、是、打到殺咗好多西藏人，到最後收科嘅咧，又係呢個駐藏大臣。嗰、那個駐藏大臣叫猶太。咁、那個猶太咧，後屘咧就係、是、漢奸賣國賊嚟嘅。因為點解咧？佢係歡迎英國人咧 入嚟 拉殺嘅。咁、佢然之後清朝政府後屘即係直情係冇處決佢嘅，即係總之係處分啦，燉佢冬菇換咗人啦。咁但係猶太嗰個原因，但係佢嗰個。佢個道理好簡單，佢係拍爛手掌，覺得好嘢啊！英國佬你哋，即係我都忍咗呢班藏佬好撚耐㗎啦，喂咁啫，即係你明唔明啊？你揾即係如果你係以前有個英國嘅港督，屌你老咩係歡迎外敵係打入嚟香港嘅，話俾你聽，我真係好忍撚咗啲香港人好耐咧，你係咪覺得好撚搞笑？到最後個結局咧，係兩方面係聯手咧，係搞撚掂曬啲藏人嘅。咁所以咧，嗰個主權模糊到不得了啊！即係喺西藏。 我諗我咁樣講啦，我今次去啦，即係之前聽你講過毛澤東同埋呢個達賴嘅一段細細嘅事啦。 Okay. 即係我覺得嘅係去到而家今日咁睇，即係阿爺去管西藏呢個地方，對外一定會講西同台，即係都係嗰句，西藏一定係中國其中一部分，但係。佢哋亦都好想用而家開始用另外一個手法，即係可能用一個經濟啊， 係啱咯， 慢慢去做。但呢個係一個好一定會比任何一個地方一個好長嘅歷程。點解咧？個原因係我諗喺阿爺都知道嘅就係話，西藏最重要嘅你唔可以喐佢樣嘢，就係成個宗教嘅核心。你一喐咗個宗教核心嘅話咧，佢真係成個西藏會同你反 轉。但係佢嗰個宗教嗰個嘅教育咧，係對所呢、這個呢、這個係共產黨咧。 即係喺五十年代開始已經發現，同埋就係話已經開始忍受唔到啲藏人啦，就係話咩？就係佢哋太過迷戀嗰個宗教嘛，咁然之後佢唔撚做嘢啊嘛，乜嘢都要問天噶嘛，咁你會影響個生產力啊同所有嘅嘢噶嘛，咁你又點去推動個經濟咧？即係去到今時今日，我諗就其實所以就係話呢個歷程會好長咯， 一半 即係我呢個就係我好有興趣知道你去到嘅時候，你會感唔感覺到有啲好多經濟活動咧？ 有 嚇，如果啲經濟活動係漢人去做主導啊，因為藏人做主導。 系汉人做主导，而第二样嘢嘅， 佢都系摆小摊子嘅啫。即系如果你系藏人，系咪可唔可以咁讲咧？ 有一部分嘅藏人系超级有钱嘅， 系 即系你当嗰啲系咩咧？ 嗰啲系就系喺藏社会入上边嘅一啲上流人士咯。嗰啲上流人士通常就系啲有喇嘛啦，有呢、這個即係啲家下政府嘅人囉，即係國輪啦，有啲我哋所謂叫做。 同埋應該揸住好多資源嘅。啲資源係咩？係啲動物嚟嘅、因為西藏嘅即係嗰啲動物啦，貧林絕種嘅動物啦，我諗有好多嘢係流經西藏流走返去成個中國嘅城市再出去。咁嗰扎呢係一扎好大嘅利潤嚟。 係。 咁去到嗰一層嘅人，即係你當可能我唔知啦，亦都問唔到啦，但係你當嘅係咪好似一個喺西藏嘅角度上冇辦法嘅嗰扎人一定要 我成日喺呢個節目呢、即係我哋都係片片段段咁去講西藏啦，我成日都講一樣嘢，就係、話香港人其實係好值得去睇返西藏嗰個歷史嘅，點解呢？因為呢嗰、那個係同我哋嗰個香港嘅一國兩制係好相似嘅。共產黨五十年代，即係你講緊點樣氹掂搭賴喇嘛，跟然之後點樣開出去管治西藏呢？到今日呢，到今日你可以有冇少少變化，呢、這個可以值得討論。但係我諗喺即係呢幾十年呢，呢五六十年呢、其實佢嗰個大方向係冇變嘅，就係、一個佢都希望就係一個藏人治藏。因為你最根本問題就係你派唔到咁多人入去，譬如就算係駐軍啊，或者甚至係今時今日所有交通即係先進咗啦，但係你問題就始終都係同其他地方唔同，就係好唔多漢人係希望留喺呢笪地方度，即係喺度生根喺度生活嘅，呢個係一個問題。所以呢你會見到呢嗰個其實呢點解話要喺度睇返呢一個香港人，就是、因為你睇到嗰個管治都係佢就係用上層嘅藏人去欺壓即係下層嘅藏人囉、其實即係一樣㗎，就同香港其實冇乜分別㗎，即係譬如話香港回歸之後，喂大佬最 friend 同中央最 friend 嘅一定係李嘉誠啊，或者係即係保障晒上流社會，或者譬如地產一定唔可以俾佢死嘅，或者即係嗰啲上流社會名流啊富豪啊全部嘅利益一定要保障，因為只要嗰啲人冇事嘅時候，佢就會 撳得住下邊， 佢就會撳得住下邊咯。即係佢都用一咁嘅方法，所以就變咗，即係呢個係希望大家會明白咯。所以就係話，即係點解你譬如話下層嘅老百姓點解會生活得咁谷氣咧？咁呢個係有因由噶嘛。 第二個地方啦，有個比較啦，即係仲有少少時間，去我又去咗另外一個地方啦，另外嗰三日就去，亦都係另外唔係漢族嘅地方啦，去咗雲南嘅 雲南 啦， 雲南啊易搞。 系啦，咁啊， 姚尊有冇去过云南？ 梗系去过， 去过啦。咁 啊，你头先讲嘅昆明啦 ，OK，昆明嘅机场我当然去过啦。大到啊 ，OK， 六十几个、七十个口啦，佢有 list 出嚟嘅，个牌好好嘅，话俾你听。即系例如你由一号登机口去到六十几号登机口，那个路程有几长啦？最长系大约1.7公里嘅 ，OK，嗰个机场系大到无伦嘅， 我嘅屎都赖埋啊，嗰、个。 咁啊 ，OK， 咁啊。去到西双版纳嘅时候咧，佢系咩地方嚟咧？佢系缅甸同埋老挝嘅边境地区嚟嘅。OK， 咁咧，我搭到嘅时候，因为我哋有酒店嘅司机车，我哋已经讲到明嘅，就系话你夜晚小心啲出街成。咁去到，因为我到达嘅时候系夜晚9点几10点嘅。老实讲，嗰笪地方系真系，你去到西藏，你觉得乱中有序嘅时候，咁我话俾你听，你云南咁嘅感觉就系、你咪好深圳化咯。 系啊， 即系你 云南非常， 即系你去到我去到西双版纳都好，嗰大约一忽仔都好，那个感觉就系话，哇，已经冇啦，现代应该咁样讲，所有嘢都系以经济活动去行先啊，所有嘢成 OK， 基本上佢有好多 沿住嘅一啲景點區咧，全部都同你玩收費嘅 ，OK？ 八十至八五蚊人民幣都等高消費嚟嘅，對於內地嚟講，跟住我去到就唔見有外國人，你只會見到有 內地遊客， 係啦 ，OK？ 咁啊，我去到嗰度咧，我話俾你聽，我就好敏噶啦 ，OK？ 火當然就即刻飆曬出嚟噶，亦都搭過嗰啲所謂嘅公交車去外邊啦， 係 乜嘢人都有，你會見到嘅係 OK。平民即係應該話低層啲嘅嚟講咯，我諗就係可能啲雲南嗰邊嘅農民啦，好多時打一啲散工嘅工作啦，因為我個酒店其實係近車站去老窩同埋緬甸邊嘅。第二樣嘢就係、有好多嗰啲，我諗我唔識分老窩同緬甸人啦，總之就大約係緬甸人嗰種。OK， 擺曬街檔啦，我酒店樓下嘅一個 喺個邊境度。 唔係啊，喺曬附近啊，即係喺西雙版納。 OK OK， 因為都係嗰句，可能比較上嚟講，你喺緬甸度揾食同喺內地度揾食，咁對於佢嚟講， 內地又好多啦， 好多啦。咁然之後，好似咁計嘅係，哦，樓下嘅一個大排檔炒粉嘅阿婆咁計。聽唔到佢講乜嘢廣東話，OK？ 唔係聽唔到佢講咩普通話， 聽唔明㗎 ，OK？ 好重口音嘅嗰邊， 完全唔知講乜㗎 ，OK？ 淨係要做手勢，淨係問個茄子幾多錢，個茄子叫我。咁樣算啦。咁佢哋就做啲好低下層嘅嘢啦。第二樣嘢，基本上雲南呢笪地方，因為好多玉石嘅生產，西藏都係，但係咧，你會見到係咩？西藏嘅玉石咧，冇乜。喺內地其他省嘅商人會願意喺西藏度擺檔，但係你會見到喺曬雲南嘅，例如有我哋俾個的士司機坤啦 ，OK， 唔使俾錢車我哋，但係要去睇嘢啦。 Okay? 暫時今日仲有啲人 哥啊， 係啊，咁啊，我睇啦，咁啊又有個老細係 OK。湖南啦，又有四川人啦 ，OK， 咁第三样嘢嘅就係、是、即个夜生活就好紧要啦， 系啦， 即你有大排档你嘅地方，你就一定会知道夜晚点零钟就好多人见到。 嗰阵时有条烂桂坊㗎。 哦，而家 嗰阵有好多鬼佬㗎。嗰阵时。 而家唔见啦。 喺昆明。 係啊。 喺昆明 啊。鬼佬走晒啦。 咁啊，我住呢就比较貧困啲嘅地方嘅，咁 OK， 咁可以一去咧，我坐的士咧都要成二三十分鐘嘅車程咧，就去咗啲先進啲嘅地方。OK， 有大潤發啦，有戲院啦，即係眼城啦。咁佢其實 你講緊西雙版納， 西雙版納 ，OK， 西雙版納。咁其實咧幾好嘅，佢有條夜晚嘅步行街咧， 就又係步行街， 步行街。 哇，大佬行 五光十色。 行兩個幾鐘你係行唔住， 係啊， 好夾， 係啊， 跟住樓下 夠大啊嘛， 因為佢近海邊咧，我諗嗰條我又， 但你覺得好咩咁樣就係、 是？唔好㗎其實，係 咯， 唔好啊， 即係你其實你我想話俾你聽就係咧，你少喺中國遊弋啊，但係你其實你話去旅遊喺中國係好冇意思嘅一件事， 係一條步行街， 因為你 度度 係啊，你行屌你行過深圳嘅步行街，咁你去廣州步行街行有咩分別？即係或者再去到上到去北京行嗰條都係一。撚樣，即係大，即係好撚冇特色嘅啲嘢係，咁你又係見翻，首先就咁講咯，又係見翻啲大潤發啊、Starbucks 啊，屌你，跟住仲有咩啊？仲有又係有木竹 啊、LV 啊、 LV 都有， 有啊 ，LV 有啊 ，LV 都有，你話係咪悲哀？ 因為嗰度咩嘛，香吉拉嗰度開咗嘛，香吉拉酒店有喺嗰度。 OK， 咁啊，然之後OK， 咦，咁香吉拉有冇喺香格里拉開翻間酒店咧？我諗都應該 要啦， 係咯，係因為喺雲南香格里拉咁樣。 咁以前我去西雙版納呢就好開心嘅，佢有條呢好長嘅蘭桂坊嘅，好長好多鬼佬，咁啲鬼佬玩得好開心，玩 jazz 啊，玩音樂啊， 我咪喺嗰度 mix and match 啊，好過癮嘅，咁啲鬼佬食蟲啊，佢嗰度好多蟲食噶，喺昆明好多昆蟲食噶，咁啲鬼佬又去學人咩 食蟲， 唔係落嗰啲咩鼓啊， 哦 ，OK OK， 嚇嗰啲咁樣，哇，好過癮啊，好開心嘅。呢啲嘢你喺中國其他地方你揾唔到嘅，但係而家已經 係， 我諗係變曬啦。 我答你講嘅地方就應該我去嗰個地方啦。咁但係咧變曬到點咧，就係、是、你會見到好多中國嘅遊客。 點解啊？唔係，我想話俾你聽，咪就係、是、咯，因為而家全部都係以國內遊客為主啊嘛， 就係 嗰個旅遊業，同香港一樣啊，自由行啊嘛。 十點幾嘔到撲街啦，條路真係 屙尿啦，仲有一定係一定係屙尿㗎， 係啊， 你有國內旅遊業。 你發展過旅遊業就一定係又呢啲嘢嚟嘅。咁然之後又即係如果聽你咁樣，肯定係嘅，因為你又動咗啲 Gucci 啊、LV 喺度。 係啦， 係 啊， 天上 係啊，跟住你係一條鬼，你係一條西人，你一定走啦。即係啲咁嘅地，同埋就係好啦，喂，你係會令到即係你係令到一個點講？唔係你令到個西人係好撚失望嘅。即係譬如話，喂，我有心嚟雲南旅行，我梗係想見下啲千奇百怪嘢啦。雲南咪應該千奇百怪嘛？降頭啊，有鼓啊， 係啦， 即係嗰啲咁嘅嘢啦。又或者係麗江有麗江嘅應該有特色啊，雲南西雙版納西雙版納嘅特色啊，或者香格里拉香格里拉特色。喂，因為你雲南係好撚大噶，雲南如果你如即係特雲南，如果對一個西人嚟講就係、是、喂。冇可能喺呢个地球上，你好难揾到一个省系大捻过欧洲任何一个国家噶嘛？一南一北系唔捻同嘅，你知唔知啊？喂，你去喺北，你系挨住甘肃啊，挨住呢个西藏嗰啲，你同挨去翻南边，你挨捻翻住啲缅甸、老挝、泰国嗰啲，系两个世界嚟噶嘛？家产，你将呢啲嘢嘅呢啲特色全部打烂晒，跟住然之后咧，西双版纳有条步云街，香格里拉可能都有条步云街，昆明更加唔捻使讲，直情一个深圳嚟嘅。 其实我 咁你就真系死得啦，话俾你听。 开心一样嘢系， 我嗰时去昆明都系啊，屌你老味，喂我嚟做乜啫？喂，咁我去昆明，你知唔知啊？我可以揾到蝦餃、燒賣、飲茶噶。屌你，真係死得啦，大佬真係。 我去雲南嘅時候咧， 唔係仲有鳳爪排骨飯食啊？ 有， 我喺昆明食噶。屌你， 所以我咪 真唔係講笑喎，真係。 地方就主要就係睇咕嚕肉。如果地方好多咕嚕肉嘅話咧，即係你就知啊。嗱，啱講水煮魚啊、湖南嘢已經係侵佔曬啦。 係啊。 如果嚟緊咧，都係度度都有咕嚕肉咧，即係已經華南區又侵佔曬啦。 你知唔知喺雲南？你講開食嘢啦 ，OK， 即係 OK 米線啊、地道嘢唔再講啦 ，OK。 嚇！ 你會發覺嗰度 OK 有 pizza 啦， 有 跟住一定啊，粵菜。 麦当劳大把啦 ，KFC。 麦当劳我就唔肯定 ，KFC 就一定。 黐线咁诶，我话俾你入昆明点会冇麦当劳啫？你有 KFC 哦，你讲 西 双版纳。咁我咁啊，如果以我嘅推，我以我嘅常理就系你有 KFC 一定系有麦当劳。 新功夫就一定有。 新功夫一定有啦，大咗大量水饺一定有啦。 我好中意一样嘢嘅，可以讲讲就系我去到一笪地方睇大笨象啦，嗰度叫野象谷啦 ，OK。咁咧，哇，好好叻屈钱啊！屈钱嘅意思咩？就 系 咧， 骑上去收一嚿。 騎不再 收一嚿， 騎不再講啦。OK， 佢嗰啲撲你個街嗰啲表演員咧，真係西撚嚟到咧。我頂你個肺，開頭諗住啊，只大笨象揾只象鼻撩啲嘢啦， 撲佢撩你銀包。 跟住然之後只大笨象攞啲嘢食咧，係懟撚落你個頭度，冚家產，你焗撚住要攞個包嘢噶。一攞跟住 唔明喎、啊，即係點啊？慢慢嚟、 啊。即係佢有個欄，大家坐曬喺度睇啊，大笨象表演啦、啊，到中段咁啊，咁啊，大家會拍曬開心，咁啊唔知做乜噶嘛，咁啊啲特技員就俾啲嘢食，咁啊諗住大笨象度玩啦、啊，大家以為，咁啊後屘啲大笨象砰砰砰就衝曬啲觀眾席度嘅喎， 係、啊、 突然間衝曬啲觀眾席度，咁、那個象鼻咧就會懟包嘢， 係、啊、 去俾你接嘅。 哦， 咁接咗之後，你一接咗之後就咩？ 收錢嘅， 跟住咧就會有條友。同你收翻三十蚊人仔， 哇！咁都得，咁我唔俾得唔得？我俾翻包嘢咯。 邊有人去嗰個地方睇大笨象表演？係 咯，咪係係佢係咁噶啦， 並俾人屈。 係啊， 咁啊冇得講啦。OK， 咁我覺得。我 系咪怼翻万宝路俾你啊？ 我觉得系几离谱嘅件事咯，冇得讲啦，系啊。 咁你预得去嗰个地方睇大笨象，变咗预咗俾人屈啦，爹。 咁啊，最后讲多少少有个小插曲嘅。咁我就其实咧，我班机系咪？我成个 trip 咧去咗七个机场 ，OK， 可以讲讲嘅。白云机场、重庆，跟住拉萨、西双版纳、昆明，中途停南宁、广西南宁，然之后最后翻去深圳，翻去深圳。 保安， okay， 保安。咁我係由昆明飛去西雙版納去雲南嗰晚咧，就其實我同另外兩個朋友去啦。咁喺機場攞夾嘅時候一攞夾撲街啦！我朋友夾四個碌，第一個碌錯撚爛咗，第二係成個鎖冇撚咗，開撚過嘅。 OK， 咁咧就搞撚笑啦！我全程都係搭東航嘅，咁啊嗰度有個機場嘅嗰啲管理員啦。哇！搞撚咗好撚耐，跟住佢仲要話：咁啊，揾我去登記。我話嚇，你真係諗住揾我去登記啊？跟住佢話：你去登記啦。咁我係香港人嚟噶嘛？咁我揸住港澳咁，我心諗：你撲街啦！ 咁但 係 你個朋友咧，嗰個 keep 係你朋友噶嘛？ 係啊，但係嗰條粉腸求鳩其揾個人去點你去登記啊嘛 ？OK， 咁啊點咗佢啦。 咁已經我同佢拗大輪嘅就係話，我話點解我要簽呢張紙啊？我話我簽呢，佢我開頭好撚醒喎，即係攞個夾俾你當係俾你啊算啦，因為坐爛咗你個夾仔眼醒啦。咁我要簽一張紙喎，跟住簽一張紙就係話代表咗佢哋咧就唔會有任何嘅賠償責任嘅。嗰、個係代表西雙版納機場嘅類似機即係管理局咁樣咧去簽嗰啲嘢嘅。 咁佢而家唔簽啦。 咁我話。唔簽嗰啲，唔簽啊，唔簽咁你咪我哋俾翻100蚊人，俾翻100蚊人仔你嘅咋咁樣講？ 哦，即係一係俾個舊夾你， 新夾， 俾個新夾你，即係佢喺機場都唔知邊度跌漏咗咁樣啦。 預備定好曬。 哦，佢俾個新夾你， 俾個新夾你，一係就俾100蚊你。 係啦 ，OK， 但係你係咪都一定要簽嘅？你唔簽嘅話咧，咁 就坐監， 好撚煩啊。OK， 唔使坐監。咁我話。喂，咁我報警咯。佢話佢一路講咁撚多嘢，都話冇撚得報警。我話點會冇撚得報警啊？我話你個鎖俾人鎖撚咗，你都會報警啦，係咪啊？我話點佢？ 我就係警察，我就係公安。 跟住佢話我哋呢邊，我哋呢邊嘅規矩係咁。跟住我心諗，唉，我廢撚事玩啦！屌你，去撚到西雙版納，我廢撚事唔撚知發生咩事，唉，算啦。簽好啦，咁我寫啦，咁我諗啊，有冇底啊？啊，屌佢老尾，佢話冇底俾我，我即係。屈冷眼，因為我想攞翻張紙啊，咁但係咧最後冇攞到底啦。咁然之後其實翻到嚟香港之後咧，咁我都搞一輪嘅有 send 信啊，同埋相就可能今晚夜啲我 post 翻上個 group 啦。 喂，但係個 keep 入邊有冇唔見嘢咧？其實 冇，因為點解咧？好在嘅係嗰個 keep 咧，全 部得啲三三副副。 三三副副啊成啦，咁我呢啲即係如果你話我去我啲香港人呢，如果喺英國發生啲咁嘅事就撲街死㗎啦，因為我啲 notebook 啊相機啊就一定會 pad 撚曬落夾度㗎，咁但係我喺大陸都冇，我都係孭撚住個袋走，咁佢因為可能一揭開見到三三副副成，但好明顯嘅係咩呢？係特登一嚿咁樣鋤爛你架。 咁你而家成日想追討啲乜嘢呢？ 冇，咁我喺東航度，喂大佬，我搭你班機咁樣咁搞，咁佢仲未 send email 俾我啦。我諗住 佢搭佢，咁你都夾都幾好 啦。咁個問題係你冇理由噶嘛？我作為一個乘客，我喺你嘅航行裏頭，我冇可能個夾。你話 OK 整爛咗係唔緊要，但你好明顯嘅成把鎖鋤撚係唔撚見咗把鎖嘅時候，咁好明顯係人為㗎啦呢啲嘢。 咁你最後要求佢 係咪賠償咯？而家咪要佢因為賠償同道歉咯，但係佢未搞。 咁你個賠償具體有冇具體要賠償啲乜嘢先？ 我咪賠償翻個夾俾 佢。唔係如果劇飛咧，劇飛上限就國泰上限就1000蚊。 系啦， 國泰上， 但係 Ugin 俾你發生喺你身上，你追唔追討嘅？ 唔追啦，俾個夾你，換一個夾咪算咯。大家都係自己國家同胞嚟㗎嘛， 係咯，就係又冇嘢唔見到。 最後一樣嘢講啦，講下機場。 OK， 咁咧其實咧，我喺西雙版納昆明嗰度咧，我真係 delay 咗好耐。OK， 撲你個街可以臨上機之前，我已經覺得奇怪啦。我班機明明喺翻嚟深圳咧，由昆明嘅時候咧係1720上機嘅，頂你個肺冚家產1715嘅時候咧，我喺個口啦，我係18號口啦，假設，屌你嗰班機咧，你唔撚見咗班機嗰時候不妙嘅， 我隱形戰機嚟㗎， 可以喺1718先講話，我哋 轉咗去第二度啦， 我哋航空管制嘅關係，咁就唔知等幾撚耐， 我哋我同阿傑斯 呢個係好小事嚟 嘅， 係啊，真係㗎。唔係你一坐，所以咪點解咁多人要揀去坐高鐵咯？ 嗱，我得出個結， 除非你冇得選擇，因為坐飛機咧喺大陸咧係咁撚樣嘅。 嗱，我得出個結論嘅，係我覺得即係可能係夠講結論咧。 講嚟講嚟聽。 喺內陸啲嘅細機場咧，可能嘅航機係準時嘅原因係咩？因為佢哋真係得好少機嘅啫，可能一日咧一兩班咁樣飛落去嘅，可能成日都係得十零班機嘅。 係呢個有道理嘅，係。 而真正 因為冇咁繁忙啦。 到真正嘅航空管制係咩呢？就係、是、可能真係啲軍機降落嘅時候，因為我喺拉薩都見過有軍機降落，而喺西雙版納都有。但你一出到大機場呢，就亂撚曬龍嘅所有嘢，因為你不論係上海、北京已經亂撚咗龍嘛，咁你咪影響到即 係啊，一環扣一環。 我搞撚笑到嘅係，我飛落去深圳寶安嘅時候，架機係揾唔到口去拍位嘅，即係你見到架機咧，好似一架旅遊巴咁， 走嚟走去， 兜咗3個圈，揾唔撚到位嘅，最後點樣咧？咪停撚咗條跑道度咯， 係啊， 落咯， 係啊， 接駁巴咯， 接駁巴你車你走咯，我係離撚曬， 我想屌你啊真係，喂呢啲嘢 呢啲唔係新聞嚟啊， 呢啲嘢真係唔可以喺北上頻道講㗎，呢啲係經，呢啲係咩？呢啲係。 即係經常都發生㗎啦，大陸即係等於你等你頭先講嗰啲嘢，等於你屌你老母，你今晚啊，哇！今晚我食飯啊，好撚樣嘅啫喎，大佬。 如果你博來博啲機係冇一班 delay 嘅，你 咁就要 講 啦，咁就要講啦，真係。哇！好有規律喎， 同食飯一樣， 好撚準時啊！保安，哇！啲飛機嗰啲航班嘅起飛時間好撚準時咁啦，你攞出嚟講。 的確話俾你聽咩嘅航管制咧，有啲機師咧落到機場咧。有瞓下晏觉，瞓晏咗，你咪陪佢等咯。 系啊， 系咁嘅，你都真系有架战机。 唔系你已经好好彩噶啦，你唔使系上到飞机上边。 咪系咯， 唔系啊， 你有冇？你有试过？ 有啊， 你又有啊？ 我喺昆明西山打蜡嘅时候啊，我嗰下真系好捻想发火啊！我坐开边 ，OK， 咁已经咧，我哋系五点几机噶啦，恨捻到咧七。点九上机， 正常啊！ 上完机之后，跟住 再等， 再等，再突然间同你讲话，等几耐啊？等捻咗个几钟，啲人已经嘈啦，因为咧由昆明辉升翻板立咧九个字嘅啫， 系啊， 冇捻，你癫啊 boss！ 嗱呢下就好痛苦啦， 跟住啲人咧系捻咁嘈。 即係你架飛機本來五點零鐘起飛，就變到去咗差唔多九點。 九點先。 係。咁呢個就係中國啦嘛！ 呢啲先係北上頻道。 冇錯，真係。 咁咧，成班機嘅人咧，就我覺得個空姐好撚慘嘅。係。我覺得嗰啲男 任屌啊！ 我覺得男 空姐應該隨身俾奶嚟飲。 係公廁嚟㗎。係 啊， 屌撚到上天㗎啦！ 冇感覺㗎個空姐。 跟住然之後咧，啲嗰啲人咧就話：喂，你俾我落翻機食嘢啦！又冇食嘢，咁啊唔得㗎嘛。 唔得，你要勾翻行李。 咁啊！我好撚慘，我好撚慘係咩咧？我隔離嗰條撲街，老實講，真係農民嚟，屌你老味， 咬拎碌蔗出嚟咬 花生， 嗯， 剝撚完都算。 喂，都好正常啊， 好撚正常， 幾個鐘頭肚餓要食嘢啊嘛。 好啦， 係 佢又一路剝喎食喎 ，OK， 佢又好撚乖喎，因為你有個嘔吐袋噶嘛，佢好撚醒咁倒撚曬啲花生落去喎。 嚇 ，OK， 冇問題啦， 係咯， 起飛啦， 有手尾啊， 起飛啦，跟住好啦，大家靜撚曬嘅時候啦，嗰度撚樣做啲乜撚嘢咧？喺啲牙罅度撩撚翻啲花生出嚟，周圍咁潑。周围咁喷，喷捻咗个九个字喺侧边，我心谂， 咦咁高技术嘅， 我心谂 玩杂技喎， 我屌你老尾有几捻多花生粒喺你个牙罅度喺度噗噗噗噗啊扑街，屌你好捻唔卫生，我真系好捻想嗰刻真系屌柒佢啊嘛，哇兴捻到啊嗰下，真 我都话的你搭大陆航内陆航空， 喂你下次真系唔好翻大陆旅行， 你真系唔啱我哋呢啲 嘢完全可以理解。 你唔吐到我，就算你吐到我，我都覺得唔多謝咁樣。 所以咪咩咯？我已經喺發嘅飛機度，所以嗰個航空管制員咧，我已經警告咗佢咧，即係我搞行李爛嗰時候話：你真係諗住揾我登記啊？我問咗佢：我係香港人，我是生緊 out 度。跟住然之後佢話：係啊，揾你登記啊咁樣講。我話：係，我心諗咁你撲街啦，我一定屌撚到爆，我咪喺嗰度發撚泄咗喺佢身上一大輪咯。 屌你估你第一個？ 你香港人大撚曬咩？真係。 即係佢心諗啊，呢個港澳同胞。都鬧得我真係算係幾開心㗎。 係啊，真係好好笑。 呢啲唔係咩㗎啦，飛機大陸飛機嘅嘢我哋都受慣曬兩三個鐘等閒啦。 係啊， 嗯，你上到飛機大家鬥局，唔係你食花生吐花生 OK， 你有冇試過啲腳叉埋你嗰度啊？後面我唔知點解隻腳長到咁緊要，佢叉上嚟嘅。即係位與位中間有個罅位㗎嘛，好鬼窄嘅啫嘛，佢都係要搵啲腳趾攝埋嚟㗎，唔知點解。咁嗰啲咪仲難頂。 真係夠啦。 咁你頂唔到嘅，你咪又將隻腳叉去前面一個，大家鬥叉囉。咁唔係點啫，係咁㗎啦，符合國情咪得囉。 你見我講咁耐都唔出聲㗎。 咪囉。 我哋真係其實真係冇乜嘢特別㗎。 冇咩特別㗎。 咪你去中國旅行一定要預咗呢啲嘢囉。係啊，即係一定要預咗㗎。 預咗㗎，下次帶本書。你今次有花生，見到人哋食花生，下次你咪識得自己帶包花生上去咯。 冇錯啦，豆腐咯， 係咪啊？咪就係咁樣嘅啫、 啊。你要融入呢個中國嘅社會入邊啊嘛。 你猛嚟冇用嘅呢啲， 啊、 你同個空姐講，個空姐吐翻俾你添啊。 哇！好在你提我一樣嘢就真係。屌，原來個撚個嗰啲撚樣咧，去飛機之前咧，啲廁所咧係喺度爆撚曬， 爆水渠咁樣。 係啊，即係等啲人去廁所， 係啊， 係啊， 嗰六七程機咧，啲人咧係全撚部咧去定廁所先嘅 ，OK。 係啊。 係㗎。 好在我冇見識過裏頭有幾打仗幾恐怖，我因為你提一提我，所以我喺機場死都好，最後我都去。 揸乾最後一滴先上機，你唔好去咗飛機嗰度先屙啊！真係你屙得耐，大佬扯踢開你道門，扯你出嚟噶，靚仔屙咁耐咁樣噶，咩變態嘢都遇過噶啦，求其你翻到大陸，你覺得自己大陸人，咁個心咪舒服啲咯。 好啦，都係多謝阿迪同我哋分享咗佢嘅中國旅行經驗啦。啊，雖然都冇乜特別嘅，其實都咁啊，去多幾次你就會慣噶啦。咁我哋休息一陣啦，翻嚟我哋又轉一轉話題啦。咁啊，繼續都係啲送俾菲律賓人嘅一啲歌，咁啊，屬於 Sarah McLachlan 嘅 Angel 啊。 Spend all your time waiting for that second chance, for a break that would make it okay. There's always some reason to feel not good enough, and it's hard at the end of the day. I need some distraction. Oh, beautiful release. Memories seep from my veins. Let me be empty. Oh, and weightless, and maybe I'll find some peace tonight. In the arms of the angel, fly your soul.